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，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，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字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捻字咧，可以讲系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捻、毒捻、道德捻、耶捻。连食肆都有火。 大家好，《说文解字》第一季将会喺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喺 My 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喺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唔好错过啦。 嗰个捻咧系一样系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颠覆政权罪吓不到周幸同。2021年9月10日癫狗编辑室梁锦祥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不是很严重的罪行呢？那又未必，看看你是不是手上有支 AK-47。 塔利班成功颠覆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权，北京对这个恐怖组织呵护备至，立即承诺向阿富汗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，包括粮食、药物、疫苗和御寒物资等等。环顾世界各国，还未有政府够胆和塔利班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公然建立友好关系，只有中国例外。据讲塔利班会在听日911事件20周年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府，搞开国大典，摆明就是替美国佬眼眉。北京当局还会派代表出席庆典。枪杆子出政权，枪杆子政权亦都只能靠枪杆子来颠覆。共产党当年都是靠颠覆国民党政权起家，后者现在在台湾就沦为反对党，仍然守住中华民国呢块神主牌。咁但係国民党今日亦都唔敢话共产党颠覆国家政权呢。正如史太林嘅名言，胜利者不受指责。身为支联会副主席嘅周幸同昨晚突然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。唉，一位弱质女子无枪无炮，有何能力颠覆国家政权啊？同佢一样被控相同罪名嘅，仲有支联会主席李卓人、副主席何俊仁，两个人而家都喺监狱之中。试问又如何颠覆国家政权呢？听到自己被控新罪名之后，周幸同透过律师表示，听到颠覆政权呢四个字，反而有松一口气嘅感觉。如果尘埃落定，就嚟一场光明正大嘅辩论啦。到底屠城责任该不该追究？一党专政要不要结束？而不再纠缠于外国代理人呢一类嘅指控，直接面对呢啲人民自发嘅诉求，然后睇一睇道理喺边一边。有六四嘅英灵在，岂敢退让？辩论正要开始。李卓人、何俊仁、周幸同以及其余四名支联会常委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，支联会220万资产即时冻结。顺带在这里一提，支联会骨干全数被捕，反而就不能自行解散。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5月，屈指一算到今天为止已经有32年的历史。如果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究竟是在何年何月何日说起呢？ 是在司徒华在生之时啊，定是李卓人、何俊仁做主席期间呢？支联会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，叫喊口号好似结束一党专政啊，追究屠城责任，建设民主中国，唱的歌好似呢个血染的风采、勇敢的中国人、中国梦等等，咁系边一部分含有颠覆国家政权嘅元素呢？系咪参加个六四游行、烛光晚会嘅市民都触犯同一条法例呢？仲有今后学校里边仲可以提及六四事件呢段历史咩？嗱，呢个大概就系周幸同所讲嘅辩论正要开始嘅意思。有人话法庭唔系处理政治辩论嘅地方，但系我哋睇下以上嘅问题，全部都系政治。至于有冇辩论嘅空间，就要睇下法官嘅胆量啦。当然，即使被告可以喺法庭作长篇自辩演说，例如历史将宣判我无罪，但系最终都系要受牢狱之苦。只不过我哋会称佢为政治犯，不同于普通罪犯。当权者认为朕即国家，唔会将国家同政权分开，但系政治现实并非如此。人民唔可能推翻自己嘅国家，但系可以推翻不得民心嘅政权，而且历史上系屡见不鲜。民主制度容许政权合法地被颠覆，任期一满，民意授权结束就要落台。如果想继续执政，就必须重新寻找民意授权。没有民意基础，单靠枪杆子维持的独裁政权，可不可以千秋万世呢？当然不得啦，否则字典里面就不会有革命这两个字啦。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